废话，不会能帮你唱戏吗？ 哦，会。 会不就唱了吗？ 还是不会？不是 不会敢上台？ 会，你给人唱啊。 会不就唱了吗？ 忘了吧？ 没忘啊。 没忘不唱？ 想不起来了？ 还是忘啊？ 不，忘是忘，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忘啊是全忘了。 那么你这个？ 我不是，我就这一句鬼打墙了。 哎呦， 你提不提不也没关系。 好好好， 人有失手马儿乱蹄， 我跟你说， 乱骑马棍别就推小车子背不住撂倒，饺子煎饼蛋没有不死饺子，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碗没有不掉饭碗粒的，这外不挑眼，你挑什么眼呢？你 他就这套熟，您瞧见没有？ 有一套熟就不错。 就这么一句词儿。 什么词儿？ 山人宋之公。 唱的呢？ 唱的是这词儿。 什么词儿？你瞧，就这马虎了。 四句。 哪四句？ 主公上马心不爽。 对对对，这我记得。 山人八卦秀内藏。 对对对，这我知道。 两身坐在中军帐。 是这句。 等候涿州易得章。 作业还有两句白 啊？ 什么词儿来着？ 他一句不会，您瞧您瞧， 什么词？ 稳坐中军帐，等候三仙王。 这回没错了。 我告诉你了， 大家。 扛扛起来的，扛扛起来的，扛扛起来的扛。 那知了公上马，心里不心不爽，心里不心不爽。有三人呢，八卦就在西游内藏啊。扛扛扛扛 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 转身而且坐在中军宝帐啊，俺喝了涿州易得章，哎，俺下了诸葛亮，俺且不表。 在后面呢，又来了易得章，哎，张飞迈步我进了宝帐啊，叫一声诸葛亮的又画上了。 说 啊，什么呀？这诸葛亮跟张飞俩人唱河南坠， 这叫联合演出， 没这么演的。 应该唱什么呀？ 你得唱二黄。 二黄， 哎， 什么调？ 调都不会， 我一张嘴就河南坠子味儿了。 主公上马心不爽， 唱 你唱。 主公上， 你打家伙， 狼狼 我打， 你打呀。你找寻我半天了，你。 扛当起来的，扛当起来的，扛当起来的，扛当起来的，扛当起来的。 有这么打锣的吗？你呢？再打两下。 扛当起来的，扛当起来的，扛。 头一句什么词来着？ 又忘了。主公上马。 对，主公上马，心不爽。 啊， 对了吧？ 你问什么呀？ 山人八卦。秀内藏，转身且坐中军帐。等候涿州易得章。我是诸葛亮。坐在椅子上。那破扇子等候一得章。 哎，怎么了？怎么了？您怎么掉沟里去了？您啊，怎么了？ 你嚷什么？你 谁嚷了？ 你这干嘛呢？这干什么？ 张飞上场， 你跟我打个招呼呀。 打什么招呼啊？ 诸葛亮坐住了啊，张飞出来了。你不知道我胆小吗？ 别害怕。 哦，别害怕。 哎， 等候一得章。别害怕， 别害怕，大家伙呀、 啊！哦，对对对，等候一得章。 走啊！ 嗨，嗨，嗨，嗨的灵，嗨灵灵，嗨的灵，嗨。 我张飞他妹妹，您瞧见没有？这家伙对的吧？ 不是打小锣吗？ 自己， 怎么打？ 坏家伙，懂不懂啊？ 哦，讲，行了，等候一得章。 张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 扬扬扬扬扬扬 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 扬扬扬扬扬扬 扬扬扬 扬扬扬扬扬扬 扬扬扬扬扬扬 扬扬扬扬扬扬扬扬 扬扬扬扬扬扬扬 扬 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风灯舱下里有个蛙呀，蛙下来改扭色，我好唱啊。 你要早这么告诉我，我早会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回没错了。等候一得章。 走啊， 八达，枪枪前不枪前。